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北斗三号全球定位系统最近启动建设，计划在年底将发射四颗全球组网卫星，预计到2020年将会实现35颗北斗卫星全球组网，具备服务全球的能力。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披露的数据，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股份成交累计达到了1634.77亿元，其中做市转让的股票成交为639.67亿元。来自环保部门的通报，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组已经完成了11轮次的督查工作。根据督查发现，虚报整改完成情况、未按期完成整改任务等问题最为突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2017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的方案。今年的花卉布置呢，除了营造国庆节的气氛之外，也特别突出了喜迎19大的主题，更显隆重和热烈。天安门广场中心将布置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长安街也将会布置14组花坛，较以往多了4组。 世界。

这时候要是耐心、毅力、坚持。 有人说，熬夜是因为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而赖床是因为没有勇气开始这一天。为什么会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呢？或许是觉得虚度了这一天的时光，也或许是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吧。不管是哪一种，其实都足以说明你的内心缺少一份笃定。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只有你才会决定自己人生的走向，所以希望你的每一天也都能过得有意义。 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都在听。 想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北京市政府日前发布了今年新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新版的预案落实了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行动当中从严从高启动预警响应的要求，进一步加严了应急减排的措施，蓝色预警首次加入到了强制减排的措施当中，室外建筑工地要停止喷涂粉刷护坡喷降施工作业，红色预警首次增加了部分企业的停产和限产的措施。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八月，北京全市商品房销售的面积达到了526.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44.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达到344.6万平方米，下降了3.9%。最近天津消费者协会对于太阳镜进行了质量的检查，结果发现太阳镜的质量良莠不齐，其中标称为川久保玲大嘴猴在内的13副太阳镜的镍释放量普遍的偏高，长时间的佩戴呢可能会带来皮肤过敏的风险。国家发改委最近发布了推进北方采暖地区城镇清洁供暖的指导意见，要求京津冀重点推进煤改气、煤改电以及再生能源的供暖工作，减少散煤供暖。

五岁的九六九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品质的、温暖的，还是温馨的？不知不觉已经加入九六九很久，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有家的温暖。同事之间的相处呢，就像和家人一样，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我是泽林，我们都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九六九五周年，祝经典九六九生日快乐！ 现在的生活里，有的人张口就是不满意，闭口就是不顺心，好像满天下的人都欠着他的钱，还欠着他的情，眼前的事情也没有一件是顺心的。那持这种心态的人，怎么可能会幸福呢？今天九六九，我是昭昭。不悲观抑郁，生活可能就会幸福很多，因为乐观本身就是一道幸福的光环。 想每一刻，怕心没人触碰，你会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你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 总是会被很多人去翻唱，比如说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南海姑娘》。这首歌在东南亚地区都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歌曲发表在1971年，是非常早的年份了。那最早的演唱者呢是邓丽君，后来这首歌被很多的歌手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专辑当中都翻唱和表演过，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版本却是王菲的版本，因为她的歌曲处理的细节呢堪称是完美，嗓音更是没得说。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啾啾分享到的歌曲就是王菲的《南海姑娘》。 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

这书签藏在日记，时光中的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溺，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幸福隔着玻璃，看似很美丽，却无法触及。也许擦肩而过的你，只留下一种痕迹在我生命。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溺，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不曾远离。 孙俪《爱如空气》，一个这么好的演技的演员，居然在唱歌上也是非常的吸引人。那这个季节的北京真的是非常舒适，适宜的温度加上一点微风，开车在外面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很美好吧。这里是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也非常符合现在的天气的感觉，叫做暖风。这首歌呢是由台湾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周传雄的一首经典老歌，收录在他1997年《我的心太乱》专辑当中。周传雄是非常难得的唱作俱佳的歌手，他为很多当红的歌手呢都写过歌，有情歌教父的称号。那这首《暖风》，周传雄也是用了最简单的方式唱出了一种理想的友情状态。